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报15,85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54美元，卖出1,716.08美元。港汇指数101.6跌0.3。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近年香薰油十分流行，原因在哪里？它对纾解情绪或者精神压力有几大帮助呢？香薰治疗是一种天然整全疗法，对改善或者维持身心灵健康功效又是怎样？林以乐同嘉宾冯谭佩玲一起讲香薰与心灵世界。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喎、啊、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Hello， 我系谭伟清啊，你哋有冇挂住我？我翻嚟啦，嚟紧我又会同大家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约定你噶啦。唔差乎，我哋再见。 逢星期日 早上7:00至8:0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星仔啊，或者是达哥啊，或者是琴姐啊，或者应该总括地嚟讲，是一个叫做《他来自江湖》呢一套戏，系帮咗小慧好多嘢，训练咗我嗰个叫做应对。 佢系天生快乐人，梅小慧 都系要睇个节目啱唔啱自己做啦。即系我哋 有冇 call 你而家？即系你众人老友， 高层，我谂佢收 call 多咯。 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法医研究所， 你以为睇真啲就越清楚，当你睇得越深入，其实就已经堕入咗迷失嘅圈套。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 法医研究所最终章，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咁又到星期三嘅廣東廣西咧，咁由我林以樂咧就主持。咁啊，自從咧香港能夠係食飯食到十點咧，好明顯地咧街上邊又多咗好多人。咁但係一連串嘅消息咧，就一路每日聽到咧，都令到部分香港人嘅心靈咧都有啲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壓力。咁所以今晚咧，我哋請咗咧係馮譚佩玲女士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個題目嘅，就叫做香薰與心靈世界。咁嗱，我就叫慣佢做馮太嘅咁樣啊。咁啊，馮太，你覺得其實香薰點樣可以幫助到人嘅心靈健康嘅咧？ 系嗱，咁呢个咧要讲翻喺香薰嘅精油嘅选择过程当中咧，其实我哋系透过一啲有疗效嘅草本植物，但系呢啲植物咧有一个独特嘅地方咧，就系佢必须要带有一啲嘅气味，或者系有一啲嘅特别嘅气味。呢啲气味就等于系一个信号。咁咧，当我哋人体用咗嘅时候，即系譬如例如我哋闻咗啲香薰精油嘅时候咧。咁呢啲精油咧係會刺激到我哋嗰個嘅嗅覺神經，就會再轉移刺激埋呢一個嘅 大腦入面嗰個邊緣系統， 嗯、 其實邊緣系統係控制啲乜嘢咧？控制住我哋嗰、那個譬如話情緒荷爾蒙嘅分泌，咁譬如我哋會唔會有啲幸福感啊，或者有啲緊張嘅感覺啊？咁 呢啲真係會產生嘅， 係啊，會產生㗎嚇。咁、哦变咗我哋就如果透过用呢一啲刺激到我哋嗰个边缘系统嘅植物之后咧，咁我哋闻咗佢咧，佢会令到我哋嘅情绪咧、内分泌咧系得到一个协调或者得到一个平衡。 因为香港咧就其实香薰呢个嘅话题咧系唔系好多年嘅就发生咗， 系 唔系好多年嘅，即系一个好即系近排系好 hit 嘅一个题目，因为有好多嘅直销产品啊都推动紧呢个嘅香薰啦，咁啊开始大家同埋你一见到啲商场咧就比较多即系摆档喺度卖香薰噶嘛， 系啊系， 咁啊开始大家都对呢样有认识，咁啊。但唔認識嘅時候就覺得係咪好奇怪啊？唔同氣味可以影響我心情咁啊！即嗱，臭味我肯定會影響啦，係咪？即係唔使講。係 啊， 係 啊， 係 啊，冇錯， 係。即係我即係以前翻國內，你唔使問人邊度洗手間噶嘛，一用個鼻去揾噶嘛，知嘅。咁而家改進咗好多啊。 好係。 咁但係我譬如我去過菲律賓嘅垃圾山，啲小朋友嗰度，即係嗰垃圾係成隊山咁，哇！嗰種嘅阿摩尼亞嗰種嘅味， 嗰只臭味係啊。 即系嗰阵风一吹过嚟啊，你直情系顶唔顺。 系啊，成个人咧可能会影响到你有作呕嘅感觉啊，甚至系个人都比较负面啲嘅谂嘢。 系啦，我自细咧坐巴士咧就会晕车浪噶。 哦， 点解咧？即系特别坐车尾啊，等得好劲啊！嗱，一 后 生嗰啲唔知噶啦，冇、 嗯、 冷气冇剩啊，嗰啲柴油啲味吹入嚟咧，你一闻到就想呕啊！ 系系系。 嗱，即系气味系真系影响你个人嘅， 系啊， 情 绪、 身 心 灵都 影响 啊，好奇怪嘅事。 是啊，所以我哋咧会用一啲大自然嘅气息咧，譬如话可能喺玫瑰花，咁我哋真系采用玫瑰花嘅精华，提炼咗精油，佢带有好浓烈嘅玫瑰花嘅气味吓，咁然后咧你闻咗之后咧，啊原来确实佢对于我哋嘅内分泌有一个协调，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咧会有一啲，譬如女士咧会促进咗我哋嗰、那个荷尔蒙分泌啦，咁令到我哋咧。个人系个幸福感会比较强啲噶。 我谂呢一年香港人就更加清楚噶啦，因为我哋冇得去第二度啊，睇花啊，成啊嘛，咁啊焗住喺香港啊，行下山啊，行公园。我两个礼拜前系走咗去南昌公园啦，因为见到啲 Facebook 个个都整啲花出嚟吓，即系风铃木啊，哇，系好靓，走去睇。咁、 嗯、 但系睇完真系你个人系心情好咗噶， 系 啊，同埋你可以幻想自己喺日本咁咁 啊，系啊。又確實係嘅，我有一年咧，我有機會去到呢個阿爾卑斯山咧，咁個森林入邊咧，你諗下森林入邊咧，哇嗰啲 聽到阿爾卑斯山， 你都已經正啦，係啊，哇幾耐，我其實我而家都好思念呢個地方，咁但係咧個森林入邊咧，令我聞到一股嘅咧都係松樹嘅氣味，因為咧喺阿爾卑斯山山上咧，其實植物嘅種類嘅都有好多，不過能夠喺一個咁高山嘅環境底下，而又氧氣稀薄嘅情況底下，可以生存得到嘅就係松樹啦，好多。咁咧，松樹咧有個特色咧，就係因為就係咁高山嘅地方咧，基本上咧，如果你係植物咧，必須要有足夠嘅儲存氧氣嘅。那個儲存佢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噶，咁而佢就等於好似我哋長白山上嘅野生人參啦、 嗯， 即係人參有咩作用咧？就哇，佢補氣補血啦，即係 oxygen 裏邊嗰個含量咧，那個氧氣含量好高。 佢哋就冇高山症嘅，即係我哋先，我哋先有機會有。 係啦，所以你去到阿爾卑斯山聞到嗰啲針蟲啊或者松樹嘅味道咧，你會覺得成個人就好似置身喺森林境界咁。但你想下，原來咧呢一啲針蟲樹都有精油，都可以製煉到精油。咁你一聞到， 最重要係冇。蚊 驱蚊啦，咁同埋佢加氧气，咁有咩好处咧？就系都市人例如香港可能比较汽车多、污染多，咁又或者我哋夜瞓啦，咁氧气含量偏低嘅，咁呢啲情况底下，你用松树就可以帮助成个人咧，哇，好似置身于一个森林活氧啊，好有氧气嘅森林咁。咁尤其是我哋而家咧，譬如戴口罩戴得多咧，我都几鼓励诶，间唔中咧，你可以选择下喺你嘅香薰油入边咧加入呢个松树，可以成个人咧系、 加入边度先？加入个口罩嗰度啊，定系 可以啊， 都得嘅。 你可以譬如话 滴落一張嘅紙巾嗰度，咁嗰張紙巾咧就擺喺你個即係向外反啦，即係擺喺你個口嗰個位置嗰度，因為你有時噴口水出嚟嘅時候，我就會更替紙巾嘅嚇。咁就但係你同時間咧，你喺呼吸嘅過程當中，你就聞到一股大自然嘅松樹嘅氣息， 心情突然好咗， 係啦。同埋使你置身於你聞到嘅時候，覺得哇，自己好似喺個森林入邊， 好似賣廣告咁。 係啊，哇！因為呢個時候， 我意思係話有好多廣告咪咁嘅，你哇好煩擾嘅時候，突然食變香口膠，你去咗第二個世界咁咧，即係係有個咁嘅感覺。 係啊，同埋你喺個口罩入邊深深咁樣呼吸一下咧，哇！那個氧氣咧，好似衝咗入去你嗰個呼吸系統啊，個肺入邊啊咁。其實真係嘅，松樹本身係可以咧加氧，同埋係對個肺嗰個氧護係有幫助。 真系学到嘢啦，各位！即系如果听朝早你要即系逼地铁翻工嘅时候咧，就即系做下呢个好嘅，即系人头涌涌，但系你深呼吸之后，发觉自己去咗呢个阿尔卑斯山咁。 系啊，而家疫情我哋系冇办法可以出到国啦，但系其实真系香薰系有个好处咧，就带我哋可以去到唔同嘅环境底下。譬如话你我已经去唔到欧洲嘅保加利亚啦，咁但系咧我可以用保加利亚嘅玫瑰，一闻到之后就觉得 哇正啊！ 所以我原先都不知道即保加利亚的玫瑰咁靓，因为我去年的年初我就去土耳其啊嘛，去土耳其的时候，有个在保加利亚特登过嚟接待我哋嘅，咁保加利亚有咩出名？哇，玫瑰咯，咁即 系啊，保加利亚玫瑰全世界咧系好有名嘅，同埋差唔多佢个功能咧都差唔多排前面噶啦。 系啊，因为嗱，我哋日常生活，我哋即系似乎香薰讲嘅时候好似好深奥咁样，但系其实原来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都接触到嘅，例如食嘢，我哋讲紧色香味，即系视觉先望到，跟住就嗅觉闻到，咁你先食落口系咪？ 系 即系如果系唔香嘅，你就唔会想食噶嘛，一香就哇即刻肚饿啊，咁你系会影响咗个生理嗰个嘅反应。 是啊， 咁但系我哋见到就，譬如话好多不同嘅宗教啦，都会用即系香薰嘅。 系啊，因为香薰嗱，与宗教嚟讲咧，佢可以帮助 meditation， 即系话喺静观啊、默想嘅过程当中咧，好多嘅宗教咧，佢都会使用一啲嘅譬如话举个例啦，檀香啦、沉香啦，呢啲系用木做嘅，或者系我嚟燃烧啦，甚至我嚟譬如我哋点 解檀香、沉香呢啲木做会即系帮助到一啲宗教界嘅佢哋去默想啊、默观，即系甚至乎而家有啲人系玩普拉提啊或者瑜伽，佢哋都会噶嘛，都会用呢一种，就系帮助佢个人。沉淀佢嘅思想咁样，点解会有帮助咧？ 系啦，最主要咧，有啲嘅香薰油咧，佢系可以令到佢产生一种尤其是木味。我哋叫呢啲木头发出嚟嘅味道啦，例如檀香木咁样发出嚟嘅味道，咁咧就系有一种嘅安抚同埋沉淀，即系话令到我哋嘅思想安静落嚟，同埋令到我哋咧系开始思想又会集中一啲嘅。咁就对于我哋默想咧，其实真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帮助。咁所以喺好多宗教底下咧，譬如话佢哋经常祷告啊，或者系沉思默想嘅时候，都会使用到，例如檀香油啦，或者系沉香油啦呢一类，甚至如果你系想佢系处于一个再精神啲嘅状态啦，咁咧你就可以用到桂皮啊，即系话桂树入边嗰啲嗰个 cinnamon 嘅外皮啦，玉桂嘅皮吓。 玉桂皮有咩好处啊？ 玉桂皮系可以咧，对于心脏咧，譬如话佢会促进你个心脏血液循环。咁咧就如果你个心咧循环得差嘅话咧，你系会容易心慌嘅，即系会比较慌乱啲，乱跳一通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个心咧血气充足嘅话， 即系有只曱甴行过你都惊嘅嗰只啦。 哇，直情睇你惊嘅程度啦。如果你系心慌嗰啲或者系个血液循环唔好嘅时候咧，你会慌到真系几慌下噶，几慌乱下嘅，系啊。咁所以我哋话。原来我哋使用呢一啲嘅譬如话玉桂皮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咧系放松，但系佢系促进我哋个身心灵嗰个处于一个精神嘅状态。 所以 有能力嘅 人就好聪明嘅，佢即系嗱，我哋去观光旅游咧，你见到佢哋好多嗰啲寺庙都系用木 嚟，即系木嘅材料去做 的。系啦，系啊， 即系木味系。 唔系净系日本人啦、啊，我哋中国人都好聪明噶、啊。你有冇听过中国啲女人咧嫁妆嘅时候咧，嗰啲衣笼啊，即系嗰啲装衫嘅陪嫁嗰啲木箱，其实都系有檀香木，甚至咧有啲樟木，即系 樟木系防曱甴啦。我记得细个阿妈同我讲，系嘛，即系曱甴最怕呢只味噶嘛。 除咗防曱甴之外咧，佢都防毛菌啊，或者系防一啲防菌嘅。咁、所以啲衫咧等咗入去啦，或者啲嘢等咗入去之后咧，佢冇咁容易腐烂啊。 系咁，但系嗱，如果我哋嗰、个我知道啲檀香咧，就真系好贵嘅，即系檀香精油。 檀香精油贵， 咁多种精油当中咧，即系檀香精油算在贵嗰种嚟。 系因为咧嗱，我哋如果用薰衣草咁佢基本上咧每年都有做嘅、即系每年都可以做到收成嘅。檀香唔系噶，檀香系你种嗰棵檀香木嘅时候咧，佢需要有成30年以上嘅历史，甚至摸定30年咧，佢先至可以啊。檀香点样攞嘅咧？嗰、那个喺佢个木， 即系起码第一样嘢30年先。 系啦，30年。 其他嗰啲系用几年咧？ 其他唔系，系因为唔到30年，佢唔 mature 嘅时候咧，就是、当你割佢个树 成熟之后，先可以割个树。 割个树，跟住佢就会留呢一种咁样嘅喺树嘅枝啊，即系树枝流出嚟。咁咧，你就会见到啊，我哋可以 collect 到啲檀香，收成有收成啦。但系如果有啲树木咧，佢未密即系唔够 mature 嘅时候，可能佢得20年或者系10几年咧，佢出嚟嗰种嘅枝油咧，即系嚟到去制成呢个檀香嗰、那个concentration 含量低，同埋未必会。出到咁，所以佢必须要种一棵树咧，你要几十年先至有收成。咁你话贵唔贵啊？ 哇，真系贵 嘅，系贵噶。咁同埋我哋睇翻都嗰、那个效用其实历史以嚟咧，譬如除咗宗教啊，咁好多年嘅历史底下咧，佢哋都会采用到好多唔同嘅香薰。其实檀香系其中一个，仲有乳香、没药啦。 咁嗱但系如果檀香咧，我譬如话我都系。慳啲使啊！貴嗰啲咧就可能我亂噏嘅咋，即係亂噏價錢係300蚊嘅，平嗰啲係100零蚊嘅，我會唔會買兩支平嘅？頂住一支貴嘅咧，得唔得嘅？ 按效用上嚟講咧，你就唔會話，我總之咧買唔好話買棵葱，總之買啲譬如話買一個樹仔啊，或者買個一個植物，但係你話我用佢嘅嗰個價值嚟講咧，唔係講你嘅量啊，即係譬如話你買3個樹仔，係咪等於我做到一棵人心嗰個效用咧？咁其實我哋睇咧就唔係睇嗰個量啊，即係譬如用呢樣嘢嘅量係咪等於用多咗就等於其他嘅咧？咁唔係嘅。咁我哋睇翻，我會去選擇嘅，譬如話係一 即係反而貴精不貴多。 對啦，即係嗰個精，因為有啲係用得好好，譬如話你檀香如果係靚嘅話咧，咁你基本上用一次嗰個效果咧，係等於咧你用其實有。渣啲嘅檀香咧，系根本系做唔到呢个效果嘅。 哦，咁样噶、 啊。系啦，嗱， 所以即系悭啲洗系冇意义嘅。 系啊，咁檀香都有分开东印啊、西印啊咁样咯。 咁最好系边个？ 最好系东印度，系啦，真系 India。西印咧，佢系讲紧咧就系印度尼，即系嗰个印尼啦。咁咧就佢哋出檀香咧，同东印出个檀香喺治疗嘅功效上嚟讲咧，系完全唔一样噶。 咁我又最近都知道话，譬如话澳洲出嘅檀香都 OK 嘅，点解 ？OK 啊，因为其实而家喺东印咧，即系话喺印度咧，已经系唔俾人哋砍伐檀香树木啦。咁基本上咧喺好耐之前已经有人将檀香咧移植咗去澳洲嗰边去种植啦，咁所以就成为咗澳洲嘅檀香。 但系嗰个气候同土壤都争好远， 争好远， 一个南半球，一个唔系。 系啦，咁所以喺个精油价格嗰方面咧，都始终都系东印度嘅檀香卖嘅精油系会贵好多噶，咁而澳洲嗰个檀香嘅精油，如果你真系冇得拣啦，譬如话东印都唔俾再做檀香精油啦，咁你净系比较多嘅你可以选择嘅就系澳洲檀香咯， 就会比较好啲啦。咁如果即系你话 比印尼嘅好啲咯， 即系。 系即嗱，讲个效用。 听清楚啊，印度同印尼争一个字。 系啦，东印西印系啦，即系争个效果争好远噶吓，虽然都系印系。咁你唔知咧，你就会有啲 贪平，喂都系檀香，我买翻去 搞错咗噶啦，会 我个贵嘅滴一滴，我呢个滴十滴咪顶得顺咯。 系啦，嗱，又举一个例啦，譬如话我哋喺做心灵治疗里边咧，好多时我哋要使用薰衣草嘅。薰衣草有咩好处咧？就系佢可以咧令到我哋 有放鬆啦、舒緩啦，同埋咧係放鬆嗰啲緊張嘅狀態，同埋可以幫我哋安神啊，即係容易入睡嘅。 係、嗯。咁香港人你就分感覺係咩咧？就係、是、去到日本嗰度嗰啲薰衣草就哇，中出去影張相啦，咁啊咁嘅啫。 你要睇翻咧，哦，原來薰衣草、 啊、紫色一片啊。 係係，薰衣草咧，我哋分兩個 grade 嘅，有一個叫做真係薰衣草嚇，咁就如果靚嘅咧，就喺法國嘅普羅旺斯嗰啲地方咧，就有最靚嘅薰衣草啦。 我試過一次啊，我哋去即係唯一一次啊，去法國嗰啲小鎮嗰度啦。咁、即係發現咗啲咩叫照片咧？真係有一個攝影師就去到嗰個修道院前邊，就影一片薰衣草。 啊！ 哇，靚到咧，佢真係上網之後咧，就吸引咗全世界好多人去朝聖咁啊！即係唔係佢個修道院朝聖喎，係朝聖個薰衣草田。 對對對。 點知去到之後，你都發覺。咦，呢个摄影师暴咗一个月都冇阴功，咁总之就只能够咩咧？就走翻个田嘅前面嗰度睇翻摄影师影嗰张相。 哦，对对对， 咁系幻想自己。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几靓嘅。 唉，所以我哋睇翻啊，当然有时事实唔系一定系咁吓。头先我哋话薰衣草除咗普罗旺斯之外，仲有一只嘅，我哋叫拉芬，唔系拉芬大，叫拉芬癫。拉芬癫系咩呢？中文我哋咧好多时喺市场里边叫佢做醒目薰衣草。 哦， 听完之后你会睇翻，醒目薰衣草好似仲个名靓啲，醒啲咁、 啊。 但原来唔系噃，原来拉芬达同拉芬癫咧嗰个治疗功效又系争咗一橛嘅。咁拉芬达咧，佢本身咧有里边有一个化学成分叫做连拉洛 X 啦。咁呢一种嘅酸性嘅物质咧，佢含量系比较高啲啊。原来对于我哋譬如话一啲伤口嘅治疗啦，或者系一啲譬如放松啊、睡眠啦，咁原来拉芬达嘅效果咧系好过拉芬癫咧，我谂都有十倍八倍。 所以咧，今晚你瞓唔得好咧，你要用系拉芬达就唔系拉芬癫。如果拉芬癫咧，你个效果就即系争好远嘅。 系啊，喂，嗱又讲啦，瞓觉我哋用薰衣草壳，咁你有冇试过用薰衣草嘅？你瞓觉嘅时候？ 我有试过嘅， 你会点用啊？你会点用啊？ 我咪滴一滴喺我枕头嗰度咯。 哎，聪明啊！我就想讲呢样嘢。因为咧，如果你当然如果嗱，你香港有冇听过咧？啊，有人点香薰咧，跟住咧点样吓？会烧着咗个屋企啊咁样。咁其实咧，香港嘅环境比较细咧，其实如果你用燃点嘅方式咧，我唔觉得系好好，因为佢会将你空气里边咧，尤其是你夏天开冷气吓，咁你空气里边已经系少氧气噶啦。咁如果你燃点嘅方式咧，咁你嘅氧气含量就越嚟越低，其实你系越点越攰噶。 哦， 系啦，咁你可以咧，我比较建议系瞓觉嘅时候滴喺枕头左右两边，咁好简单嘅啫，左边你滴一滴，右边一滴一滴，其实两滴可以足够你一晚去应用。 哇，咁大家可以试下。咁我哋先听一首歌咧，就系、是、费玉清咧会唱一个男版嘅叫做《香水有毒》嘅。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女人，她说我是世上最真的男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认真，关上爱别人的门。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女人，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男人。她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她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又投入别人的怀抱。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永远都学不会。

20:1。可惜的是，有些政客一是没有看清楚科学事实，一是对真相视而不见，竟然以这些寒冷天气作为否定全球暖化的借口。甚至乎德州州长同一众共和党议员竟然归咎风能发电是德州大停电的导火线，完全罔顾风能发电能够可靠地在其他更严寒的国度运作的事实。他们不择手段企图推翻总统拜登的气候新政，目的自然路人皆见。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球咧受到呢个嘅病毒嘅影响咧，就接近一年嘅时间咧，咁好多人呢个情绪咧出现咗问题嘅，咁所以今晚咧我哋想分享就香薰与心灵世界啦。咁请嚟嘅嘉宾咧，佢系从事香薰教育同埋研究工作咧，系接近25年啊，同埋执教喺国际 ITEC 同埋 IFA 嘅香薰治疗师嘅文凭课程，咁亦著有呢、這个。香薰美容手册咧介绍101个香薰美容同埋家居护理配方嘅阿冯太，冯谭佩玲女士嘅。咁啊，冯太，我哋头先咧讲到即系宗教就用咗即系呢个嘅沉香啊，呢、這个嘅 檀香 啊，咁亦都有用乳香啦、啊，系嘛？咁啊，其实好多人都搞错咧。其实圣经有个故事咧，嗰几个博士咧就送礼物。俾嗰個 B B 耶穌咧、 啊， 其中個乳香嚟噶嘛， 係 佢哋一定係夜晚行路嘅，因為乳香唔可以俾陽光曬 嘅， 嚇咁、啊、所以係所以又要跟住粒星走啊嘛，又要咁星夜晚先見到星啊嘛，咁所以兩樣都搞咗咧，係佢哋行咗差唔多年幾兩年先到呢個以色列揾呢個嘅 B B 耶穌嘅咁樣嘅。 當時咧佢哋係東方三博士係帶咗乳香，但係仲有 幾博士啦，我哋唔知係幾多個啦， 唔、哎、知幾多個叫星，又講係啊，一路宣傳都係三博士， 因為三件禮物啊嘛，咁所以覺得應該係三個 乳香、活藥、黃金咁啊嘛，當時係講緊乳香抹藥咧，佢個 value 嘅價值係非常高嘅，係、等同於黃金咁啊！ 貴過黃金啊！以當時 係啊，應該貴過黃金係。 咁乳香有咩用咧？ 其实乳香咧同活药本身两只嘢都系有防腐啦、杀菌，劲高功效，可以有譬如话除菌啊、防虫、防腐啊、去毛菌啊等等咁嘅作用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好多当时嘅人咧会用乳香活药嚟裹嗰啲，即系做裹尸布啊，即系话系帮助裹嘅尸体啊， 防腐啦，即系嗰阵臭味 啊，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一般除咗咁嘅用途之外咧，当然佢哋仲有好多其他嘅用途，譬如话。令到皮肤如果涂抹嘅时候，如果系再生嘅时候啦，即系我哋正常嘅女士用咗，咁系可以有防老化，即系话抗老化嘅。 哇，咁紧要！ 系啊，系啊， 即系完全天然喎，真系可以防老化。咁嗱，因为乳香我就喺埃及同中东都买过，约旦我都买过。 系系， 我就好中意嗰阵味嘅，真系闻起上嚟个人好舒服。 好舒服，佢系可以有集中，让我哋集中精神，去除杂念啊，即系。concentration 啦，即係集中注意力啊，所以我哋對於默想啊，或者係對於沉思嘅時候咧，係會有可以使用到呢一樣嘢啦。 因為特別近代咧，就算冇宗教信仰啦，都好鼓吹即係大家去默想嘅，即係每一日15分鐘咁樣。社會上好多啲名人就做生意好成功嘅人咧，真係可以花10多萬去參加個課程，就係坐喺度學默想喎，真係唔好講笑。係 啊，係咁就因為嗱，其實當我哋好似我哋每一日咧做一日嘅生活嘅，我哋都可以有一段时间咧去默想一下、反省一下。喂，我今日其实有啲乜嘢可以改得更加好啦，同埋帮我哋完全自己放松，即系进入睡眠嘅准备啦。咁 系，即系两样都得嘅， 两样都得噶。 一个就系醒。 第二个就是睡， 准备系啦， 好过你半梦半醒咁样。 系 咁嗱，如果啲人嗱，我就情绪上有问题，个人好郁闷啊，甚至口思考负面啊，咁会咩香薰会对佢有帮助咧？ 其實喺我會比較推薦咧有兩隻你可以去試一下嘅、第一咧就係、peppermint 咧就係佢本身有洗滌即係 refresh 嘅一個作用嘅，咁你聞咗之後咧，哇！佢完全咧可以醒腦啦，同埋可以進入我哋肺部嗰、那個呼吸系統嗰度，咁、你好快成個人咧就會比較清醒，同埋係有呢一個嘅我哋叫做排毒啊，即係排毒嘅作用啦咁。咁所以 peppermint 咧係一個去除負面。去除毒素，即系帮我哋身体咧进入一个轻松啊，同埋系比较正面嘅一个思想嘅。咁、所以你可以用到peppermint 啦。 所以呢、這个、即系应该都随身带住嘅，应该吓。 随身带住。 俾个老细闹两闹，有啲负面情绪即刻攞出嚟去闻一闻先咁。 系啊，佢你会 或者听到啲新闻，哎呀，好唔开心啊！呢排咁之后又去闻一闻先咁。 系啊，其实咧，你头先都有提到嗬，当我哋咧闻即系作呕嘅时候咧。以前我哋都會用到一啲可能啲驅風油啊、白花油啊。 係啊，所以嗱，現代人真係幸福啊！我媽嗰啲最叻就係攞樽油出嚟，嗰啲叫即係阿婆仔油啊嘛。 婆仔油啊， 乜嘢都係用嗰支噶，牛啊、雲啊都 係 用嗰支。 係啦，婆仔油嘅成分入邊就係有 peppermint 嘅。 哦， 係啦，咁所以我哋話咧，原來 peppermint 咧唔單止淨係俾我哋普通去聞，我哋都可以塗抹喺我哋咧，譬如喉嚨啊、兩個雲睛嘅地方啊。 唔怕困困得滯咩？ 都唔怕嘅嚇，因為只你塗抹嘅地方好少咁然之後咧就你會感覺到咧，哦，有止嘔啊，同埋 refresh 成個腦啊，冇咁重。 嗱，後生嗰批又唔知咩叫雲精咁滯啊，雲精 即係太陽穴， 太陽穴都邊度咧？即係個額兩個額頭兩邊額頭個位啊嘛，真我喺按佢，因為嗰陣時我哋細個就阿媽成日。查个云精啦咁啊啫，哇！我都晕紧啊，晕咩精？我都唔知边度叫云精。 系啊，咁呢个系一啦。第二就话去除我哋身体嗰啲负面情绪咧，其实另外有一只油咧，我都几中意嘅，就系、是、叫做迷迭香 rosemary。咁 rosemary 咧系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嘅循环啦，同埋将我哋身体咧嗰个含氧量会提升，个人会精神啲嘅用咗。咁同埋咧，你会比较谂嘢会正面，同埋系正向一啲。 咁即系。如果臨瞓前就唔應該用迷迭香。 哦，對，迷迭香咧，我哋通常使用嘅時候係日間 A.M. 嘅時候用嘅。咁去到下晝。 咁倒翻轉嘅，年青人可能倒翻轉嘅，你明唔明？ 哦，係 喎。年青人可能係凌晨先用呢個迷迭香，佢夠精神喺度打緊機。 對，哇！等我唔好輸噶。係，咁係，因為如果我哋正常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就會日間去使用啦。咁都 總之要你精神嘅時候嗰個段時間用啦。 咁 樣。 係啦，咁頭先講話 peppermint 又好，或者。系rosemary 迷迭香都好，都系适宜喺日间用嘅，系啦。咁晚间嘅时候咧，冇话咩正向唔正向，我哋尽量系瞓嘅时候即系放松自己。你放松咗自己咧，你发恶梦嘅机会都唔会咁紧张啊。 嗱，夜晚用咧就我哋通常话而家有以前用即系点明火去烧啊啲香薰油，咁而家就净有一啲嘅。即係噴霧機啊，即係納米咁啊，噴出嚟慳啲使添啊，仲要係咪？即係用電啊。咁但係日頭咁點咧？我冇理由帶住樽咁嘅嘢喺度周街噴㗎，係咪啊？ 係啊，嗱，你可以有幾個方向去做嘅。第一，你可以有啲紙巾啦，咁啊倒滴一兩滴落個紙巾度，咁你揸住喺手咯。咁譬如話，有時行過，哎呀，真係有啲臭崩崩嗰啲坑渠嘅地方，咁你咪揞住自己咯。咁你又聞到嗰啲香薰嘅味，你就會有個止嘔嘅作用，即係冇咁負面啦。你個人都個腦都唔會咁心情唔舒暢啊，咁樣啦，係啦。咁我手即係嗰啲我哋話紙巾，我哋可以用啦。咁而家咧，我哋因為成日長期戴住口罩，咁其實我哋可以揾一啲紙巾滴咗一滴或者兩滴香薰油之後咧，咁我哋放入個口罩入邊，咁然之後咧就可以俾我哋係用一段時間。但我哋一路呼吸嘅時候，一路可以聞到一啲好似草原啊，或者係一啲花嘅味道啊，或者係水果果園嘅氣味啊，咁你個人都會開心啲嘅。 即係真係影響咗個心情喎。 係啊， 因為你好過聞到隔離嗰個男人啲即係臭男人味啊，搭巴士逼住嘅時候。係 啊，哇！真係你講得啱。 即係原來一啲嗰啲味道，大家各位即係唔好覺得係好深奧嘅嘢。其實我哋每日日常生活咧。 接觸不同的味道，你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樣。 對啊，可以聞到一些不好的味道呢，真的成日都會影響心情。 是啊，你咪行到啲大廈與大廈之間嗰啲冷巷，諗住行捷徑咧，哇！原來行完就心情惡劣咗啊！突然間因為乜都有味道又惡劣，突然間就走咗老鼠出嚟咁。 哇！真係好恐怖啊，係啊！ 而家上環見到人喺度曬嗰啲花膠。 係啊，所以我自己見到細色唔對咧，我就會揾張紙巾，即係將啲我隨身攜帶住，譬如迷迭香啊，或者係可能薰衣草嘅味道咁滴咗落去之後，我就揞住個鼻，即係避過咗一啲臭崩崩嘅時間啦。 哦，咁樣即係哇！呢、這個真係幾好嘅方法嚟嘅喎。 係啊，譬如話你有冇考慮過嗱？雖然而家我哋冇得旅行啊，咁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咧，譬如酒店咁樣，落到一個地方，你有冇考慮過第一上一手咩人用過咧？即係有咩有冇啲 清潔曬咯？ 係啦，當然我哋會信酒店嗰個清潔嘅狀態，但有時真係有啲病毒唔簡單㗎。咁 有人就同我講咧，就酒店有啲細毛巾咧，或者即係我有啲朋友真係唔信嘅，佢即係酒店啲浴巾佢唔信嘅，佢會自己帶埋去嘅。 係 有啲連枕頭都自己帶埋去嘅。我心諗，喂，咁我三個夾都唔掂啦。 係啊，淨係準備呢啲嘢 係。係咪啊？點掂啫？咁即係變香薰油會幫到。即系我唔戴枕头啦，我喂唔好搞啲咁多嘢啦，戴樽即系细嘅樽嘅香薰油，咁系点样帮到我咧？ 嗱，我会点做咧？我会咧，我中意喺个房间里边咧，会滴一啲咧系帮助空气净化，即系头先我所讲啦，同埋有一啲具有杀菌嘅作用嘅精油啦。例如有啲乜嘢系具有呢个作用咧？譬如话头先我所讲啦，譬如 peppermint 佢就可以有净化嘅作用，空气净化作用啦。咁你喺个酒店入边闻到，哇，嗰阵薄荷清新嘅气味咧，你成个人都醒神嘅。 但有啲酒店咧，自己本身系咪都有一啲嘅香薰味喺度噶啦？即大堂又会有啦。 大堂有，房间就 房 间 应该就冇，因为好惊 你 每一个客人嗰、那个，其实香薰油都好主观噶嘛。 系 嘛？你中意迷迭香，我唔中意啊！我唔好整我间房喷迷迭香出嚟，系咪先？ 对，系啊，其实都要睇翻嗰个旅客啦，本身佢自己嘅对于气味嘅喜好，可能有啲人中意玫瑰，有啲人系。完全對玫瑰好反感都唔頂噶，呢個係視乎佢個人有一啲嘅經驗啊，或者一啲嘅經歷啦， 同埋即刻帶俾一個嘅聯想。 係係係。 哇！我如果整啲玫瑰味，我覺得我喺個玫瑰園嗰度啊，幾舒服啊，咁樣啊。 係啊，咁樣。所以咧，其實當然係會視乎個人唔同嘅去決定。但係譬如頭先我所講嘅薄荷啊，咁我仲可以加多一樣嘢，就係檸檬啦，或者係西柚啦，呢啲果皮味嘅做嘅精油咧，都係有醒神嘅作用，佢都有殺菌嘅作用嘅，空氣淨化作用，咁所以對於整體嚟講都係唔錯噶。 所以即係你會擔心嗰啲酒店啲枕頭未必處理得好好，但係你如果滴一啲嘅香薰落去就可以 有淨化、殺菌嘅作用， 咁啊唔使自己帶個枕頭去咁陰功。 係咯。你可以盡量咁，你唔戴枕頭，但係你可以帶一條冚住枕頭嘅，我哋當係毛巾咁樣，就瞓喺枕我哋使用酒店嘅枕頭，但係我哋自己帶一塊鋪巾。 私家毛巾 係啦，私家毛巾鋪住個枕頭咁咪得咯，就唔使成個枕頭帶過去啦。 係咁就可以又衞生，又可以令到自己瞓得好咁。 係啦，瞓得好。 所以日頭就用呢個迷迭香，令到自己精神啲；夜晚就用薰衣草，令到好瞓啲咁樣。 哎，呢個係啊，呢個斷然真係一個非常好嘅搭配嚟嘅。 咁即係隨身起碼都帶三支精油嘅咯，咁樣。 三，我有時三四支甚至五支都有。 咁誇張？ 係真嘅，佢因為有唔同嘅喺日間同埋夜間使用都會唔同。 係啊，咁即係如果嗱，我出外啦，我真係發覺食嗰嘢唔腸胃唔舒服啊，咁我又係情緒好差啦，但係有個緊急會議又要開，咁點辦咧？ 所以喺嗰陣時咧，譬如話，如果你腸胃感到不適嘅時候咧，點解我會頭先我所講嘅 traveling 嘅時候嘅嗰個 kit set 咧，我一定會有一支。peppermint 嘅，咁薄荷有咩好处咧？佢有止痛作用，同埋咧，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哋讲话搭车晕浪想呕啊，可以用薄荷，好似嗰啲婆仔油咁样啦。咁我哋捽下你嘅 肠啊，个鼻啊， 个喉咙位啊，作呕个位啊咁。咁所以你唔舒服嘅时候可以捽下，譬如你啲肠胃啊，佢有止痛舒缓嘅作用嘅。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你可以用。跟住我会即刻马上用支迷迭香提神啊，即系话将自己咧系成个人嘅精神状态系 uplifting， 即系话系提升啊。 啊，咁有提升作用啦。咁个人咧亦都会思想集中啲，咁同埋会放松啲。 嗯，嗱，严重抑郁咧要睇医生啦，但系有时我哋会啲叫做轻度抑郁，即系短期抑郁啦。咁呢种情绪究竟会用乜嘢嘅即系精油会好啲咧？ 嗱，如果喺抑郁嘅状态咧，咁我哋就其实使用有两只我比较建议嘅，一咧就系呢一个橙花 neroli， 咁咧就系橙树上边佢未结果系开紧花嘅时候，我哋就辟咗佢嗰个朵花落嚟，嚟到去制造佢个花瓣，嚟到去制造呢个精油啦。 系， 咁呢个橙花嘅花瓣做嘅精油咧，其实系有一个舒缓身心嘅作用嘅。 哦， 系啊，咁同埋咧唔单止系对于神经可以有安抚嘅作用，对于心脏咧。它有凌晨养心的作用，效果是相当相当好的。 嗱，我真系有时我听起上嚟咧，就咁多形容词系咪真噶？ 真，因为咧呢个咧，我哋喺我哋知道酒店咧有 SPA 嘅设配备啦。其实 SPA 咧都做好多关于五行啊，或者关于咧系譬如话我哋心肝脾肺肾啦，或者关于咧系唔同嘅节气啊，使用唔同嘅精油，佢哋系其实喺国内做得好长时间嘅 study 嘅。咁至于咧，譬如刚才我们所说的橙花它本身怎样凌晨养心，即其实对心脏的保养是非常好的。还有它是令到心脏可以减压，或者你的人是处于一个比较负面和情绪差或者是焦虑抑郁的状态，橙花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来的。另外我们还会搭配一样东西，其中橙花有个好的拍档，我们叫做 Carrot Sage， 叫做是快乐鼠尾草。这个快乐鼠尾草和鼠尾草是不同的。虽然个名都系好似 多咗两个字， 多咗两系啦，一个就 sage， 一个就 carrot sage。咁快乐鼠尾草 carrot sage 咧，佢嘅作用系同 sage 系相反嘅。 哦、 sage 咧系啱啱咧系我哋叫做系 uplifting， 即系话系将你提升上去 嘅。振奋嘅 系啦，振奋嘅，但系咧都要小心使用吓。咁、而呢一个 carrot sage 咧，佢比较安全、温和。但佢个效果系好好，佢系舒缓放松，对于我哋嘅放松神经啊、减压啦，同埋咧我哋好多时椎间盘突出啊、神经痛啊咁呢一方面嘅治疗系相当之好 嘅。哇，原来真系好多嘅学问嘅，唔简单嘅事情嚟嘅，真系。咁我哋咧就有一首歌就即系配晒你头先讲啦，周杰伦嘅一首歌就叫做《迷迭香》。 你生气。

每星期最少做两个半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一个钟头十五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伊拉克有蔡基伟， 韩国有黎慧欣， 英国有沈平， 台北有卢佩珊， 瑞士有林海军。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二十四气节的惊蛰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惊的意思就是昆虫在冬天不饮不食，进行了冬眠的状态。惊蛰就是他们起身的时候了。到底惊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星期的维基百货会告诉你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那些年将为基。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关于松果体的研究相当之少，而家医学和科学仲未厘清松果体的功能和它的运作方式，可以讲是一个充满谜团的器官。不过一旦回顾历史，在古埃及的壁画、希腊的神话的绘画以及基督教的建筑物里面，松果体是以松果的形状的图案出现过无数次。 先看看埃及的壁画，画中人对着太阳高举双手，手上面拿着的其实就是松果。为什么是松果呢？为什么要献给太阳呢？此外，古埃及的象征图案有所谓荷鲁斯之眼，又名真知之眼，在壁画里面出现过无数次。而这个图案其实是和人类大脑剖面图之中松果体周围组织的形状一模一样。 希腊神话有个叫做荷米斯的神，英文叫 Hermes， 手持双盘蛇大翼的权杖。而现代的商业、交通和医疗都用了这个图案，权杖周围有两条蛇向上盘旋，缠绕在一起。而权杖最上方有个松果，看来就好像两条蛇抢着吃这个松果。 另外，天主教圣地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庭有一粒巨大的松果，是西元一至二世纪铸造的铜雕。将这么大的松果放在大教堂里面，似乎背后亦都隐藏深刻的意义。 日本的海豚医师松久正兼具正统医学和自然医学的专长，独创松果体觉醒医学。他所写的《松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这本书，以平实易懂的文字揭开松果体的奥秘，有很多新颖的见解，特别是提供了唤醒松果体的八大秘诀，在日常生活就能够轻松执行。全书内容深刻，但是容易理解，可读性好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松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作者松久正，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我林以乐之外，有我们的嘉宾就是冯谭佩玲女士。冯太就跟我们分享这个香薰和我们的心灵世界。刚才我提到不同的香薰会代表有不同的情绪。但其实可不可以 mix 来用，即是勾走勾埋用的呢？ 是可以的，不过要举个例啦，你要了解熟悉呢个香薰嘅特性咧。譬如话，如果有啲系属于 uplifting， 呢个薰衣草就唔应该沟埋迷迭香嘅。如果唔系，究竟系薰定系唔薰咧？咁 即系有啲就啱啱相冲相克咁样啦吓。咁所以如果有啲系要帮助你系稳定沉降嘅，你就唔好沟埋一啲系提升嘅作用嗰啲嘅植物油咯。 即系咁就要识沟咯，即系话 要噶，要学噶。其实有一定嘅要学习嘅时间啦，同埋你嘅经验啦，同埋做临床或者做多啲 practice 嘅时候咧，你先至会即系会知道嗰个香薰油嘅效果。 但系如果自己沟就有啲危险性，会唔会？ 即系你讲系个一般嘅人买香薰， 我用家咁，我买几支唔同嘅香薰，我翻屋企咁，我中意又呢个捞嗰个，咁啊，系咪比较危险咧？ 系噶，即系等于你完全唔识中医，但系你走去执啲中草药自己执嚟食，其实都有一定嘅危险嘅。 因为我有个朋友喺埃及噶嘛，咁佢同我讲话：，咦，你知唔知啊？即系精油啊，香薰你唔好乱用啊！我点解？因为有效咯，咁。呢个答案真系好啊！ 好啊， 如果你冇用冇效嘅，你乱用冇问题啊嘛。 系啦， 有效啊， 即系等于你饮清水，你饮水咁，你饮极都系水啫，佢冇毒嘅，冇成，你系亦都冇特别一定嘅疗效。但系精油咧，佢有疗效，但系如果你用错咗，用得唔啱咧，咁就大件事。 因为香薰同精油喺埃及咧已经一段好长久嘅历史嘅，你再用嚟讲，咁变咗佢哋就真系知道佢真系有效，个有效性系点样咧？ 系啦。 咁但系所以如果自己沟咧，就真系唔好乱沟，同埋个比例究竟点沟法咧？即系几多滴系乜嘢，几多滴系咩嗰啲，你即系又系唔可以乱嚟。 唔可以乱嚟噶，系啊，真系要学过嘅。譬如话我哋喺英国啦，例如在 Bradford University， 即是在布莱德福大学里面，它都有一个叫健康管理的大学的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Science 的。其中它读香薰是还拿 Honor Degree， 所以其实香薰真的要读的。 即係歐洲咧，就香薰師係即係要攞牌 嘅，要攞牌，要考一啲嘅文憑啊，或者執業嘅證書啊咁樣啦，有分唔同嘅。 而家香港啊，仲未去到呢個階段啦。 香港唔係，其實有一啲咧 international 即係國際嘅一啲執業嘅牌照嘅考試咧，其實都喺香港裏邊已經好多年噶啦。咁就譬如 IFA 啊、ITEC 啊呢啲，咁同埋甚至頭先我所講啦，譬如 Bradford University 嗰度咧，咁其實有啲課程修讀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計學分嘅添 嚇。哦，咁樣嘅。 係啊。 咁但係究竟可唔可以飲嘅咧？嗱，我有一個 呢個 又俾我聽咧，佢話嗱，香薰咧有就算同一隻嘢都有幾種嘅，一種係可以嚟飲嘅，一種要嚟按摩嘅，一種咧就要嚟滴下滴嚟聞嘅，係咪真係咁嘅咧？ 其实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譬如说当我们去提炼香薰的时候，第一浸提炼的一定是最精最好的精华在里面的。 跟着我们。橄榄油也是，橄榄油初 炸。是啊，初炸最好啦。但如果它翻炸或者是那叫第二次再蒸馏的时候，双蒸我们叫做。第二次再蒸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蒸馏，其实越蒸出来那个精华的含量就越低嘅。 古代犹太人咧就系嗰啲橄榄油渣最渣嗰啲系要嚟点灯嘅。 系啦， 系啦。咁如果第一渣嗰啲咧就系即系佢哋叫初熟嗰啲咧，我哋而家叫咩啊？即系如果豉油叫头抽啦吓。 喺头抽叫初炸咁样咯。 初炸啲啦，佢哋就真系喺即系犹太人就真系圣殿嗰度用嘅。 系 啦，咁啊真系珍贵咁样。 系啦， 系最好嘅咁样。 最好即系将最好嘅献俾神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原来第二渣、第三。三炸、第四炸嗰啲可能分別用喺譬如洗頭水啦，但我都係天然嘅，我都係真係有香薰喺入邊嘅。不過唔好意思，個含量比較低，咁就或者我有啲係愛嚟，譬如歐洲有啲地方係愛嚟內服飲用嘅，或者係國內我都知道佢哋都精油都有飲用嘅，咁佢哋都會用一啲係譬如話喺國外係 pharmacy， 即係話係啲醫療級別或者係醫院用緊啊，會採用呢一類嘅精油咯。咁所以 但飲用嘅會係嗰個濃度高啲啊，定係冇咁好啦？ 其實咧要睇翻，唔係隻隻精油都可以飲用嘅。咁我自己一開始做香薰治療師嘅時候咧，都唔敢叫人哋去飲用嘅。咁但係咧，有一次我睇到原來外國咧有一啲嘅even 係醫生，咁佢係做癌症治療嘅時候咧，都有用到飲用嘅方式嘅。咁但係當然就係要學嘅，唔好亂嚟嚇。即係以下我哋話飲用嘅係有人做喺市場裏面有人飲用，但係就千祈唔好立亂跟住試。 你去個涼茶鋪。 自己買杯涼茶飲，你唔熱氣飲咗都冇乜壞嘅。如果你去個藥材鋪，自己求其執兩劑自己飲咧，咁就好大件事啊！咁樣 係啦， 一樣啊！大家個觀念一定要咁樣諗。 冇錯冇錯，即係用草藥嘅觀念去諗。係 啦，如果唔係咧，就搞錯，以為喂精油而家通街買得到，我咁我咪翻咪自己左溝右溝左試右試咯，咁係好危險。 危險㗎，因為你第一你唔知道精油嗰個質素係咪真係可以飲用嘅。咁同埋可能佢係個飲用出嚟之後嗰個質素係比較差，同埋佢係比較容易傷腸胃啊，或者傷我哋嘅黏膜組織啊咁。咁所以咧，其實要好小心，要做好多嘅測試，究竟你係咪真係可以適宜飲用咧？咁甚至你如果唔跟住一啲識得飲用嘅治療師，即係香薰治療師嘅狀態指導底下咧，你唔好立亂去進行呢一樣。 所以如果即係佢係可以飲用，但係就需要真 係一啲 香薰治療師嘅指導底下去。 可以咁讲，亦都系啦，亦都系有啲香薰治疗师佢可能比较少喺应用喺饮用嘅范畴咯。咁就但系因为佢本身咧香薰嘅草嘅精华油咧，其实等于我哋好似我哋当中药嘅草药油咁。咁只不过中药咧，我哋煲中药嘅时候系原棵植物咁煲或者系药粉咁去做啦。但系香薰嘅精油咧，佢个浓度系相当相当高。 我阿妈成日都喺度氹我啊嘛，苦口就良药。捻住个鼻吞咗啦，咁啊，即系啲中药好难饮嘅。 系 我真系未试过只中药咧系香噶嘛。咁但系而家香薰系香嘅。 嗱，你又有个唔俾人误导咗个观念，香薰唔一定系香 嘅。唔一定香嘅。 嗱，譬如话香薰入边咧有一只。有一隻咧，有機會你試聞聞下咧，就叫做 Angelica 歐白芷，即係歐洲嘅白芷。咁、白芷咧，對於我哋中國人一啲都唔陌生噶啦。白芷其實譬如川宮白芷煲魚頭嗰啲啦 嚇。 白芷係喺香薰世界入邊咧係苦嘅，不過佢真係苦口良藥噶。佢提煉嘅時候咧唔多噶，一樽咧只係得十幾滴噶咋。好贵嘅都系， 普遍而家我哋市面上买到嗰啲香薰油咧，细樽嘅就大概系几多滴啊？ 如果系五秒大概系有一百滴咯， 一百滴。 如果十秒咪二百滴咯。 咁你十几滴？ 十几滴系一秒，一秒系啦，一秒嘅咋？ 吓， 佢系啦，所以你睇翻白芷油咧，通常佢系包装系一秒，因为佢系好珍贵，同埋好难攞到出嚟。好啦，但系佢咧系有喺香薰。 我哋煲汤即系川宫白芷咁容易嘅，我提炼出嚟就好。 提炼出嚟系好珍贵嘅，系啊。同埋因为我哋用嘅川宫白芷，我哋系要喺欧洲咧比较多系用白芷嘅树根嚟到去做嘅，咁变咗你冚咗个棵嘢咧，咁就冇根就冇生命噶啦。所以你话贵唔贵都系贵噶，但系。佢有咩作用呢？佢係可以疏通我哋嘅经络。佢係香薰大概有三百几隻香薰油，但能够打通我哋身体经络，就短时间之内去打通我哋，即係促进我哋身体嘅循环，将啲 blockage， 即係循环入面嗰啲嘅阻挡物呢係推得快啲推走啊，排毒会快啲嘅。咁呢白芷係數埋其实所谓疏通经络呢，我哋大概有數埋都唔够十隻嘅。 所以就要嚟飲啦，因为如果要嚟按摩。 唔係要嚟飲。我哋都唔会用到白芷嘅，因为欧白芷系啊，太得十几滴浓度好高噶，所以咧我哋唔会俾佢爱嚟饮，但我净系爱嚟浸浴或者按摩咧，佢已经浸完之后咧，可能成头大汗啊，促进咗你嗰、那个 咁夸张啊， 系啊，嗰、那个心血管嘅循环啊。 咁但系嗱，呢、這个循环好对你个心灵世界有咩好处咧？ 循环好咧，你个人会比较咧系暖和啦，同埋咧嗰个安全感啦、幸福感啦，都会系强啲嘅。 唔会咁容易暴躁啦，系咪 啊？同埋咧，你身体个免疫系统。会提升啲嘅，所以你成个人系抵抗外界嗰啲negative嘅能力咧，即系负面能力系高啲嘅，或者系抗菌能力又高啲嘅。 即系特别而家我哋咁嘅时代底下更加好啦，咁样。 如果你譬如话你啲按摩院开翻，你可以不妨咧带一支即系白芷嘅，即系白芷嘅精油啦，咁可以俾香薰治疗师可能调，唔使多噶，可能一滴或者两滴就全身按摩咧，你成身嗰个促进循环就好了。 加落边一度啊？ 加落啲底油啦。 哦， 系啦，譬如底油里边咧，你可以使用一啲荷巴油啦，呢个系比较好嘅，同埋佢本身系防腐功能又强嘅，杀菌功能都强嘅。咁又或者你身体有啲炎症嘅，你可以使用一啲菊花做嘅底油咯， 吓。哇，即系。 唔可以單一用啦，因為太貴啦，係咪？咁就有啲加落去底油嗰度，你 底油係啊， 即係你全身按摩咁，你推下推下，你用全部用白蕉好唔掂㗎喎。 係，同埋咧，因為佢落皮膚咧，佢個濃度太高啦，有機會咧令到皮膚咧有灼傷嘅，即係話係過敏啦嘅反應。 要稀釋， 要稀釋嘅，係啦，一定要稀釋。咁我哋唔用水稀釋嘅，會用油稀釋咯。 哦，咁樣嘅，哇！真係如果唔係你指導底下，真係唔知道喎咁樣。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要特別小心嘅。即系话使用精油嘅时候咧，你都有啲那个配方点样去做稀释吓？ 咁、会唔会话唔同国家出嘅精油会有唔同嘅果效咧？ 都会噶， 都会 嗱。我以前初学精油嘅时候，即系我记得我1995年嘅时候我就用精油，但系咧当时咧我系用得比较一般嘅香薰治疗师咁样，即系话睇书做人。好啦，但系到咗1997年，我遇到香薰有一个香薰研究嘅博士，同埋佢系做种植嘅，咁咧佢就问我啦，佢就话系咪意大利出嘅譬如话举个例啦，橙嘅油吓，咁啊橙咧人咧用咗之后咧觉得好开心嘅，咁系咪意大利嘅橙当时咧系最好嘅个选择系最好？咁佢话咁当然啦，中国可能出嘅橙未必嗰、那个精华含量咁高啦，举例吓，但系意大利同一个果园入边所收到嘅橙嘅精油系咪都系一样嘅咧？同一个果园，咁原来都唔系噶，系啦，咁譬如话有树底我哋摘嘅果油，咁佢接触阳光嘅机会就少啲，但系树顶咧佢哋要揾人爬个梯上去摘噶。咁除咗人手人工割会比较贵咗啦，咁之外咧，因为佢系接触树顶嗰个太阳嘅时间日照时间长咗，所以咧佢含精华量，因为水分挥发咗，所以精华含量系高咗。咁呢一类咧接触树顶嗰个水果咧嚟到做精油咧，佢系属于嗰个嗰个疗效咧系高啲嘅会。 啊，哇，真系非常之多学问啊！用呢个嘅精油。 是啊， 咁啊能够可以帮助我哋个心灵世界咧，可以由一个负面去到正向咧，我觉得系好有用嘅。咁我希望咧，下次有机会再可以请阿冯太上嚟咧，就同我哋分享多啲关于呢个嘅香薰啊，对我哋嘅嗰个心灵世界嘅影响。咁听晚咧，我哋就会由邓达志、黄伟康同埋邓建云咧系做主持，佢哋嘅题目叫讲紧爱情备忘录啊，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就系林子祥嘅《夜来香》。 为你倾出爱甜药，啊，令我心花怒放，为你高声歌唱，我倾出心里乐章，唱出深深里梦想，夜夜愿有你入怀，在香梦痴痴伴，从此长日相向。 今晚我哋睇冯太嘅分享里边咧，就学识到一样嘢咧。原来我哋每一日所接触嘅唔同嘅香味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嘅心灵世界嘅。其实人系好奇妙嘅动物吓，我哋透过五官咧去同呢个世界接触，但系接触嘅底下咧就影响咗我哋心灵。但系又与此同时咧，我哋嘅心灵咧亦都会影响咗咧我哋嘅五官咧去点睇嘢。咁所以两个咧系一个互为嘅世界嚟嘅。咁最近有人同我讲嘅话啊。有个丈夫咧就翻到屋企里边咧就食嘢，个老婆煮啦，当然系佢就发脾气就话：老婆，第一今晚煮嘢完全都冇味嘅咁啊！个老婆咧就嗱嗱声攞个电话咧就即刻咧就 call 十字车啊！点解啊？因为冇味，咁系咪犯咗新冠状病毒啊？送入院睇睇先啊！嗱，所以咧，全世界嘅男人咧，你翻到屋企食你老婆嘅嘢咧，就千祈唔好话冇味啊！特别呢个嘅疫情咁严重嘅情况嘅底下，最紧要话好食嗱。所以不同嘅香味咧，系原来影响紧我哋嘅。咁我哋咧未来嘅时候咧，要用呢个嘅香薰啊，或者精油嘅时候咧，真系要问一下一啲嘅专业人士的意见才使用。如果你患上了一个很严重的情绪病，那这些只是一个副作用，那我就劝你就要看回医生，问回医生的意见的底下才去使用这些东西，还有都是要吃医生给你的药方都是好事的。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的节目，就跟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嘉宾上来去分享一个心灵世界。因为原来在每日的繁忙的日子里面，我们很忙碌处理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忽略了的就是我们心灵世界究竟怎样思想怎样想的呢？很多的情绪呢，我们就这样抑压了下来，但这种抑压呢慢慢慢慢呢就会成为了一种病，这种病呢久而久之是影响了我们的身体，所以千祈不要轻视和忽略这些情况，反而早一点去面对，每个星期三晚听我们这个广东广西的节目呢，你就会听到不同嘉宾去带领你进入这个不同的心灵世界里面，让你呢是活得开心积极更加的阳光的。那我希望呢下个礼拜三晚呢，我们照旧十点半钟呢再跟大家分享的，祝福大家。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今集讨论生死观，邀请到义工 ET 去分享翻为临终癌症病人同埋佢嘅屋企人安排拍摄嘅经历同埋感受。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是 我们都是同路人 ，Youth Fighter。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罗马尼亚， 大家对于罗马尼亚嘅印象会唔会就系嚟自传说中嘅吸血僵尸呢？ 真嘅吸血僵尸就见唔到啦。不过因为呢个故事而出名嘅布兰城堡，而家依然成为大家导游罗马尼亚嘅必去景点啊。 至于暹奴喺2015年就因为嗰度嘅历史故事同埋建筑物慕名而至。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暹奴旅游乐园见。